服侍圣种圣，行十为官，灭十颠倒，合我人之见，份份假伪，但有名，但有受，但有法，不可得无正相，无自他相故，修复空观，亦常行八万波罗蜜，念念不去心，以二阿僧祇劫行十正道法，住波罗陀威。咁啊，所念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令复隐慧宗嘅圣种圣，个复字圣种圣者呢一句咧，就系标圣种圣嘅名字，所圣者。这个上文的集种性，这个性字，这个种性呢，种就是种子啊，种子呢是为因性，这个将以前，这个集种性呢是为因性，现在呢进入这个性种性为，得行十位观。咁啊，呢一句经文咧就显出佢所修嘅德行，例如前边呢个菩萨教化品里边所讲嘅十指心、十样指烦恼嘅心啊，即系四念处个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。再加上慈、思、慧呢个三善根，同埋咧三意指嘅三世忍，所谓过去系因忍，现在系因果忍，未来咧系果忍。咁啊，修呢十种观门，咁啊名为咧叫做啊系十慧观。十颠倒，咁乜嘢叫做灭十颠倒咧？呢一点咧就系明断烦恼，灭者即系止也，止息，止息十样颠倒。咁啊，从边个地方去止咧？就系刚才个十慧观。我哋既然修四念处，观身不净。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就观法无我啊，就可以灭除，可以止息一切众生嗰种嘅颠倒妄想。所谓执着就执落，执我就执净啊，可以破众生嘅常落我净啊，个四种颠倒。咁啊，在呢个三义子里边。有呢个慈悲心，就可以灭呢个嗔恨啊；有布施心，就可以灭呢个贪贪；有智慧，就可以灭呢个愚痴心啦、啊。在呢个三世忍中，所谓过去系有因，就可以灭除呢个无因嘅颠倒；未来。个果忍啊，证明咧未来我哋咧今生作如是因啊，未来就要受如是个果报，就可以灭除咧呢个无果报嘅颠倒。现在嘅因果忍咧，就总言之咧系对呢个无因无果嘅人啊，或者计长，或者系计短，都系属于邪见啊。咁啊，所以上文个十慧观修而学之咧，就可以灭此个十种嘅颠倒，得及我人之见就份份假理啊。咁啊，我见、人见，种种嘅颠倒见解，点解就份份假理咧？咁啊，因为有我先是有人，其实我啊已经系不 可得的，因为我是从这个五蕴和合，如果离了这个五蕴之化了，那么哪处有这个我相可得呢？那么从前啊，有一个老修行，那么这位老修行呢，他的定功都挺好的喎。啊，佢呢个定功啊，唔系话怎么坐黑眼瞓嘅就定功喎、啊，佢真真正正咧，佢静坐啊，就可以攞种定功现前。咁啊，凡系呢个人能够入定啊，佢呢个微细个呼吸咧系好少噶，差唔多细好似断咗气咁噶，冇咗气息咁噶。咁完全咧系靠呢个定嘅功夫啊。嚟到滋养佢自己呢个生命，咁啊，由于佢呢个呼吸好微细啊，佢同住嗰啲人咧就以为佢死咗，啊某某老修行咧啊死得好噃，佢家下打坐咁啊出事啦，走咗啦，冇晒呼吸咯喎，咁啊我哋出家人一个修道者，凡系死咗啊，就好简单啦，系用一个。四四方方的盒，咁啊将佢都盘喺个腿子啊，咁啊放入呢个高身嘅四方盒里边，一抬佢呢个化身摇，咁啊几日之后，同佢念弥陀经一把火，咁啊就全部解决啦。哈、啊，点不知呢个老人家咧，佢个心就唔识喎，因为佢的确佢唔系死咗噶嘛。佢个入咗定嘅呢个呼吸微细啊，同住嗰啲人咧蠢，唔知得佢入定，就以为佢死咗，咁啊当佢死咁办，将佢烧火化咗。咁啊等你佢要出定啦，啊佢到处揾啊揾唔到呢个我，佢翻到佢自己住嘅地方啊，揾唔到呢个我啦，而佢火化咗啦嘛，佢就好似冤魂不息咁啊！就成晚喺佢呢个房间住个地方咧，我去咗边处？我去咗边度？咁啊，成晚揾就变咗嗰啲同住嗰啲啊，通通都系生人嚟噶嘛。咁啊，当然当佢鬼扮啦。咁啊，成晚咁啊嘈，好多嗰啲怕鬼嘅就走啦。即使唔怕鬼嘅咧，都住个房间咧。邻近佢个都唔敢住，佢住到远啲嘅地方，而且不胜其烦。佢晚晚都咁样嘈，晚晚都系咁样叫啊！我咧，我去咗边处？咁啊，冇几耐咧，佢有个同参啊，来到参佢。咁啊，嗰啲同住嘅人咧，就同佢呢个同参讲，佢话某某人已经去世啦，但系佢冤魂不息喎。晚晚翻嚟嘈天打肺，佢话我啊响边处啊，咁啊搞到我哋咧真系啦吓，日夜都不安宁。咁佢个同参就略知其事啊，佢话得，咁你哋唔使惊，佢话等我嚟吓，同你做掂佢啦。佢话嗱，今晚，佢话你哋唔使惊啊，佢话我到佢个房间瞓啦，啊，我到房间嚟陪佢。你同我准备一盆水啊，就准备一盆火，咁啊得啦。啊，咁啊今日发生乜嘢事，你哋唔出嚟。总之你瞓你哋噶，你同我准备呢两样嘢，放喺佢个房间。咁我今日食完饭，到时咧就会去个房间住。咁呢位同参师友啊，就果然嗰晚食完饭啊，就入。呢位老人家个房间嗰度住啊，又照样打坐啦。果然到到半夜啦，咁啊呢位老人家个冤魂又嚟啦，就话我去咗边处？咁佢呢个同参就出声啦，佢话某某人，你想揾我啫嘛？佢容易啊，佢话呢个地下里边咧，可能会有你啊。你就不妨入个地下嗰处去揾下，咁啊呢个老人家果然入到个地下嗰处揾啦，当然揾唔到呢个我啦，佢走出嚟，我冇啊， 四下里边无我啊，咁啊佢呢个同参就话啦，既然地下冇你啊，咁啊地个头顶虚空啦、啊，佢话你唔啱走到个虚空嗰处啊，揾揾啦，或者虚空里边啊有个你、啊，咁呢个老人家咧佢就走到呢个虚空上面啦，又揾唔到啊，咁佢翻嚟又嘈啦，虚空里边冇我啊，我去咗边度？咁呢个同参就讲啦，佢话既然上天下地啊都揾唔到你个我啦，可能啦喺呢盆水里边啊，你不如入水里边揾下啦。咁呢位老人家又入嗰盆水里边揾咯，咁啊又揾唔到啊，揾唔到呢个老同参讲啦，佢话仲有一个机会，佢话呢处有火啊，佢话既然水冇啊。火里边啊，梗系有你噶。同埋呢个老人都话火就烧噶、哦，诶，佢话你入去下啦。咁呢个老人家就勉为其难啦，就真系入火里边去到自己。咁啊，结果又揾唔到啊，佢出嚟又嘈。我啊，我去咗边处啊？上天嚟啊，水与同火都揾唔到个我啊！咁啊，当时佢个老同参就讲啦，佢话老友啊，佢话你成日揾我，佢话你既然有咁大嘅神通，可以上天落地啊，可以落水就过火，咁你应该就要明白啊，呢天就系你嘅真我啊。呢、这个先至系你个本来面目啊！不，其实你嗰个肉体啊，不过系玩玩花花而已。你点解你唔认识你自己呢个能够上天、落地、入水、过火呢个真我咁自由咁自在呢个我咧？点解你唔去认识咧？你仲何必一定要得着？全无作用呢个肉体啦，啊！我问呢个老同参师傅咧，同佢讲咗呢番开示啊，我呢个人家就即刻开悟啊！佢话多谢多谢，老同参啊，果然系唔同，到啦吓、啊，值得啊！同你做同参师有几十年，今日咧系得益不浅，咁啊个从今以后咧，佢就体认。自己呢个能上天落地，又能入水过火嘅呢、这个咁自由、咁自然、咁自在呢个我，你都唔认识，仲一味去揾呢个冇作用呢个我，自己傻啦！咁个从师就体认啦，呢、这个自由自在呢、这个真我，咁就开咗。咁个从今以后咧，就唔响呢个房间嗰处啊。晚晚嚟到自己过嚟响度嘈啦，咁啊呢个故事咧就系、是、解噶。所谓我者真真正正啊，系而幻而化，不过咧系种种嘅因素和合，先至有呢个我啫。其实有咗呢个我啊，都唔好话讲咩未来好远啊，即系话今生咧做咗咩罪孽啦。来世再受咩嘢苦果，我哋暂且都唔谈呢个问题啦吓。其实有呢个我啊，就系、是、生啊、老啊、病啊、死啊、苦啊，我哋呢世人都够我受噶啦。每一个人啊，到最后有几多个系自然走噶？多数都系病到不能再病，就挨到不能再挨啊。嗰啲苦咧受到不能再受啦，咁啊先至喘最后一口气啊。咁你话呢个我仲有咩嘢值得去留恋？呢、这个我啊，仲有咩嘢值得我哋咧去多多嚟到保重佢咧？咁啊，所以我哋咧应该要在呢个我字上边咧，去用一点功夫，能够以呢个波耶嘅正智啊，真真正了达诸法都尚且如幻啦。有各种诸法嘅因素和合，呢个我啊，仲边处有实在可得咧？咁有我 才是有對方這個人，因為大家彼此彼此都是這樣。咁啊，我既然無對方，亦無人啊，有人有我，先至有呢個知見啊，種種嘅執著，種種嘅見解，種種嘅人我是非。咁啊，人我都尚且無，知見非亦不可得啊。所以話份份都係假偽，一份一份啦、啊，都係假嘅，係虛偽嘅，唔係真實嘅。但有其名。但有受，但有法而已。在这个名字上呢，我们都说他有所感受、啊、有种种法和合而有，不过完全都是这个假名。自性清净里面、啊、根本是不可得，他无定相、啊、那么亦都是呢解释，如果有这个我人之见，就有呢個定相啊！加上我人之見得份假偽，不可得故。當然呢個我人之相啊，就冇一定啦，同時係虛偽而已。咁無他相就修復空觀者，咁啊有我相就有自己啊，有人相有眾生相，就佢哋有他。咁啊，而無自即係無我啦。咁啊，我既無，就亦無人啊，就亦無他，亦無眾多和合嘅眾生。咁就叫做無自他相。我哋點解要得到無自他相咧？就修復空觀而去正知啊！你修行觀諸法空故，所以無我無人，就無眾生，就無自相，亦無他相。若果沒有這個波的故事，我們就不會了真真正正了達無我無人其他的種的境界。他亦常行巴馬波羅蜜念念不去心者，這一點就是解釋在這個正種性菩薩為中，他修多少個行門呢？他說常行八萬個波羅蜜門，年年都不去心啊，即是年年呢都常修波野，但是千万呢不要作为年年呢是生生灭灭。如果年年生生灭灭，就是生死根本啊。但是年年不去心呢，每一年一年之间都常常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，未有一点呢舍离之心。咁啊，即系等于话咧，年年提起正念啊，年年都系观察自己嘅中道实相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个功夫系用得好啦。以二阿僧祇劫行十正道法者，咁啊，呢两句经文就解释佢受行修行啊，呢个八万波罗蜜门，佢有几耐时间去修啦？以兩個阿僧祇劫咁長嘅時間行呢個十正道法，十正道法啦，即係如第一句啊，所謂十觀位，修呢個四念處，修呢個慈思慧嘅三意指，以共咧係修啊呢個三世忍，咁啊共名為十種嘅真真正正啊入道之法。个住波罗婆位者，印度话佢就波罗婆，中国话佢就圣种圣啊，即系三年位中个十行位。咁啊，在呢个三藏法师讲啦，佢话圣种圣啦，名为叫做守护道。点解叫做守护道呢？佢在呢个十行位中所修一切嘅行门。能够坚守不失，咁啊，亦名为佢哋守护道。得服持道种性，如坚忍中观一切法，无生无自无灭。所谓五受三界二谛无自他相，如实证不可得故，而常入第十、第一二谛心心直念，而受生三界何以故？业十果报都未坏尽，故顺道生。 伏以三阿僧祇劫，收八万亿波罗蜜，当得其等圣人地故，住阿祇佛以敬畏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系、是、名伏隐慧中嘅上品慧，即系三贤慧中嘅十回向，亦即系咧将要登十地以前啊呢、这个道种圣慧嘅伏字。我哋咧顺住呢个次序讲完呢个十种性正种性，我哋跟住咧就讲呢个道种性啦，呢个位置道理。道者就即系咧地上嘅中道平等之道，因为现在所修嘅道种性咧属于十回向位。再進一步就十地位啦，咁啊，所以呢個道咧就係、是、指登初地直至十地啊，破無明正法身所證呢個平等中道，咁就名為佢就道。咁啊，佢嘅種性咧，種性屬於呢個因性啊，就係、是、話因中修行呢個中道觀啦。所以就能够进入呢十地呢个中道实相嘅平等道，所以名为佢嘅道种性。如坚忍中者呢一句话咧，就解释佢个德行，即系前边教化品里边所讲嘅十种坚心，坚即系十坚心，所谓戒忍。依见忍、定忍、慧忍、解脱忍，三界因果空忍、无现忍、无相忍、无常忍啊！一切法空，无生忍。咁啊，修十种坚忍啊，而不退失，就明啦，叫做住。咁啊，合埋嚟叫做住坚忍中啊，观一切法无生无住。无灭所谓五受三界二谛无自他相，而实性不可得故，而常入第十、第一而第深深直接者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啊呢、这个观慧就系、是、十回向慧中，佢点样去修观呢？咁啊，我哋现在咧就要解释啦。佢话观一切法就无生，一切法就系包括色法同埋心法。我哋再推广啲，就系、是、色就想行色呢、这个五音之法。如果再推广啲咧，就如同《楞严经》所讲，六根六尘，如同六色。六三就成为十八界，再加上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根、色，就成为二十五法。法虽然是无量咁多，我哋可以用呢二十五种法呢完全将佢包括啦。但系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呢个二十五种法，一一呢加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啊！说因缘，说是心计度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！就系、是、表明一切法、一一法、二十五种法，本体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此如来藏妙真如性嘅即系本经嘅所谓实相多嘢。咁啊，称为实相就无相啊，无一切相，咁啊，先至有呢个生啦。咁你叫无生，有生至有住啊。咁啊，无生啊，就边处有呢个安住咧？有安住，先至有消灭。咁啊，既无安住啊，亦都冇灭啊。咁啊，如果话我哋嘅人咧，现在的确系有生。生了之后的确住在这个世界，等到将来住完了，是的的确确呢是会自己一下死了去，结果最后呢连这个肉体都灭了没有了。 咁啊呢種咧就純粹啊係在呢個業報呢一方面嚟講，我哋嘅人因為一念不覺做咗呢個無邊嘅罪業，的的確確咧係由罪業啊而感到有生，有生就有安住啊，有安住先至有咧最後咧結果咧滅咗不可得啦。咁啊，但係現在我哋研究佛理。如果我哋有个善根信佛啊，我哋应该要进一步要研究咧呢个知法实相清净嘅道理，因为自性本体空故就无生啊，无生就无自，所以无灭，从此进入呢个空理就冇咗呢个生死嘅轮回，可以讲咧系真正嘅解脱。永远咧唔会再俾人绑住，系真正嘅清净啊，再无有呢个染污啦。所以话观一切法系无生，系无住，系无灭。所谓五受三界二谛，无其他相，而实性不可得故。咁啊，我哋再进一步观，点解一切法系无生、无住、无灭呢？都知道我哋有生啊，先至有住，有住就有灭啦。我哋首先就要观呢个生。我哋有生，不过系呢个五阴之法啊，五受即系五阴，所谓即受想行识，即系呢个即心二法。若果冇呢个即法，冇呢个心法啦，嚟到和边至有我哋呢个人相可得，有呢个我相可得啦。所謂這個五十三界啊，就是我們所住這個國土，有我們五陰和合啊，這一個肉體呢，然後才有我們所依住這個世界嘛。那麼就是三界，肉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即使生到無色界，四空天，沒有了身體的了，咁但系仍有呢个心理无色界咧，佢仍然咧都系属于呢个凡夫啊，仍然未曾出呢个三界轮回。咁啊，有啲人问咧，既然称为无色界啦，咁啊冇咗色啦，冇咗身啦，咁啊佢点亦都知道去拜佛啊礼佛咧？所以知道在三界中啦。虽然无色界就冇咗呢个身体啊，但系有阵佛一放光，亦都可以显出啦佢呢个身体噶。由于呢个灵验经里讲呢个虚空神啊，所谓信若多性都可消亡，信若多性即系虚空性啦。咁啊，话明啊虚空噶啦，咁啊仲边处有身体啦？但系灵验经里边讲咧，明明有呢个虚空神。咁佢可以见到佛啊，咁啊佛都放光，佢话如来光中都影令暂现啊，既为空质，都其体圆无，就话既然咧系空噶啦，当然系无有实体啦，但系如来光中咧有佛放光啊，可以咧以佛光加倍咧令佢暂现有身，咁啊所以无色界嘅天人咧。虽然他平时是无色身，入定之时他只是用这个禅定来到滋润他这个自心，但是呢他仍然是有他这个微细的身相，因此呢佛上天为他说法之时，他们亦都可以来到佛处叩头顶礼多谢佛，亦都可以讲咧，系佛嘅慈悲放光嚟普照佢哋。咁啊，三界就系我众生所依住嘅地方，五受就系我哋呢个身体，就名为佢哋正道啦。二谛咧就系讲呢个修行呢一方面，我哋因为有呢个五受嘅正报，亦有呢个三界嘅依报。就等于话在呢个生死轮回啦，咁我哋就要修行。一方面，我要修呢个真谛理， 觀諸法空，所以就無我啦。同時我哋唔好自利噃，亦都要咧去利他，所以修呢個俗世理啊，以慈悲心咧來到呢個三界裏邊教化佢哋。咁啊，但係二帝亦不過係雙代神，有呢個真帝就顯俗帝啊，有俗帝就顯真帝。其實咧，五壽三界以共真俗二帝理啊。法法都全真，法法都是如来藏性啊，既称为如来藏性啊，唯一清净直灭，边处有自和他相呢？所以话无自他相，咁啊有自他相，就先至属于呢个虚浮。若是无自相、无他相啊，故为如实证啦。佢个本体呢，就是真如。清净真实之体性就不可得过啊！呢、这个清净嘅中道实相啊，如来藏性啊，因为无形相故，边处有可得呢？须知道研究一门学问呢，尤其是佛嘅道理啊，就只能够咧真系啊，要自己咧悟定，自己修持，因为佛性咧系无形相啊。只是個人具足，絕對不能夠呢好像一件物件那樣，你看這一把是尺，不能夠這樣拿出來給人看的。而實實在在人乃是一切眾生，的的確確是本具佛性，亦的的確確因為才在這個生死中的輪轉，就在我們人道之中生死輪迴之時，真是人人的感受不同。所谓有贫就有富啊，有贵就有贱，有健康就有多病啊。咁嗱，呢种种各人感受不同，点解咁唔公平呢？咁啊，证明咧就自作自受啊，一概都与人无关。我都见过好多啊，两三个仔女啫，一个咧就健康。一个得到呢个软骨病啊，一生下就成软骨，好似冇骨咁噶，好似全糯米粉咁样，永远唔能够坐起身噶，一路系咁，你一系就抱佢，一系就孭佢，一系就瞓呢个床，一路至到十二三岁啦，咁佢先至死。我亲眼见过好多系咁噶，咁啊，既然都系同一个妈生出嚟啦，有乜叫做唔公道啊？都系呢个咁嘅性。都是这个老豆这个老母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？那么证明呢，这个业报啊，所谓的因果呢，的的确确是不能够埋没啊。如果学佛的人不信因果呢，简直就是没得学，因为事实呢是如此，你没办法得福的。啊，等于说同一个父母生出来，为什么一个这么活泼，为什么一个得到的软骨病，是这样瞓同埋孭，一路到十几岁啊，挨十几年呢度咁嘅痛苦咧。咁啊，在呢个业道之中，既然系各人造因，系各人受啊，在呢个返往归真呢一方面嚟讲咧，咁啊，我哋咧就真真正正要修啦。啊，罪业呢个深重善恶系各人受啊。你将来返望归真，你得到乜嘢嘅境界呢？亦系靠你自己个人而修啊！你如果肯用功，咁你修得好，你自己得个解脱咪多啲咯，烦恼咪尽量多断啲咯。咁如果你因循苟且啊，咁啊混混沌沌过日啊，全无善根啊，咁你所修嘅咧就系冇得到啦。所谓善与个恶都不离呢个因果啊！咁啊，如果在我哋呢个清净本性里面，你真真正正成佛解脱啦，的确善与个恶有与共无，智与共他，一一法都如实性，系不可故。依相入第十者。咁乜嘢叫做常入第十者咧？ 咁我哋刚才所讲嘅系五音，咁啊五样咧，三界嘅色、六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咁啊三加五咪八啦，再加上个根帝、俗帝啊，咁咪八加二咪变成十啦。即系话二上入第十者咧，就系话呢个十回向道种性嘅菩萨啦。佢先观呢个五音，咁啊观我呢个自身咧，不过系五音和合而有。咁啊五音本性清净，实相真如。咁啊五音诸法不可得，就即系无我无人就无众生啦。咁啊我人众生就系正报喎，有呢个我人众生嘅正报，先至有依止呢个三界啊。咁啊，既然我人众生呢个正报都冇得，当然所以呢个国土亦都唔需要啦。所以个其次就观三界本体亦系空。咁啊，我哋点样能够得到观五音空、观三界空呢？就全靠我哋咧修呢个真俗二谛法啊，先修呢个真谛观空，所以无我人就亦无呢个世界可得。咁啊，然后咧为着知得在呢个世界中仲有好多个苦恼众生啊，所以佢就发一种慈悲心入俗度众生啦。咁啊，俗系对真如，真系对俗而讲啊。真俗而帝亦不离自性啊，所以十回向菩萨呢，以呢个中道观啊，将近要破无明，所以佢于呢个十种法中，先观五音，次观三界，后观二帝啊。咁啊，观诸法平等，所以话如常入啊，第十嘢在呢十种法中咧，嚟到次第观察，可以断尽啦十回向慧中嘅烦恼，而登入呢个初地位。个第一二帝者，心心直灭。咁啊，呢两句经文咧就浅浅解释。话呢个世间嘅道理就不是了义，呢个真谛法虽然系属于了义，唔系究竟，唯有呢个第一而中道嘅妙理咧，乃系圣义中嘅圣义，名为叫做中道第一二帝。咁啊，即系接上文啦，后观呢个真俗二帝啦。咁啊，现在再进一步咧。真俗二帝亦都不可得，唯一清净呢第一中道二帝究竟个无上菩提个心心直灭者，如果正入啊呢个第一二帝之时，咁啊佢呢个自心呢就肯定冇咗呢个无明烦恼啦。咁啊冇晒无明烦恼啊，佢个心呢就清清净净啊，年年都是无生理，年年都是无生观啊，能言之三以共所缘的境界呢得到此清净。但是而受生三界者，咁如果登地菩萨啦，佢唔单自己断无明正法身，但是佢回观呢个世界啊，仲有好多众生，仲有好多苦苦恼恼嘅友情，所以呢个地前嘅三贤位啊，佢就流化润生，以佢呢个无止多生嘅愿力啊为因，以佢现在呢个大悲为缘，咁佢就发一点慈悲心呢，入到呢个尘俗之中，所谓和光同尘。以种种的方言去教化他们，那些的八难三途地狱啊，他都在所不计啊，处处来度他们。而阿弥陀经所谓四十八愿度众生啊， 咁亦如地藏菩萨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，亦如灵验经啊。阿难尊者讲，佢话将此身心都奉尘沙啦，做乜啦？佢度人啦、啊，咁自执名为报佛恩啦、啊，咁啊可以见得啦。佛经里边啊，的的确个行菩萨道者，虽然自心观空啊，若果不用慈悲嚟到佢化度众生啊，亦都明净嘅菩萨。咁啊，既然佢要慈悲心入俗度众生啊，而除众生系乜嘢嘅类型，你就咧现乜嘢类型嘅身嚟教化佢。众生有啲乜嘢嘅品性啊，你就同佢一样，同一样嘅品性嚟到度佢，咁就叫做受生三界啦。个何以故？佢业习果报，未坏尽故，顺道生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解释点解在呢三界受生嘅所以，因为未曾登初地菩萨以前，未曾一破无明啊，未曾一真正咧系证呢个真道法真理底。咁啊，佢呢个业报同埋呢个习气咧，都未曾坏尽。即是未曾斷盡啦，咁啊未曾壞盡，未曾斷盡啦，咁啊佢就流惑潤生咧，佢仲留下咧有呢個煩惱啊，然後咧再次的滋潤，咁啊佢去受生，所以成願的而來啊，就為菩薩行菩薩道，以呢個慈悲救世之道啊。嚟到个利益众生，所以话业习果报未曾坏尽啊，所以就随顺啊，呢个众生咧，在呢个世界里边受生，现种种身咧嚟到教化众生，得福于三阿僧祇劫，修八万亿波罗蜜当得。平等圣人地者，呢一点咧就系、是、明佢呢个修行嘅时节有几长远。佢话佢服以三阿僧祇劫咁长嘅时间啦，修行八万亿嘅波罗蜜，咁啊然后咧就登十的正入呢个平等中道圣人之地。咁啊平等咧就即系二谛圆融，系中道平等。咁就名为咧叫做平等啊嘅圣人道，故住阿毗不知正位者。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系说佢呢个位置。印度话叫做阿毗不知啊，中国话咧佢就不退。咁啊如果从十回向后心开始破无明，正法身啊，咁就登入初地，就永远咧。不会再堕于这个三年位，即是不堕于十回向，再不会退堕于这个三年位，所以名为叫做位不退。善觉摩诃萨住平等忍，修行四事，念念不去心，入无上者。咁啊，向下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善忍为宗。个坐地菩萨，话复次，即系咧论次序。咁啊，讲完呢个三十心啦，讲完十字十行十回向呢个三贤位啦。咁啊，我哋继续啦，就讲十地菩萨。其中咧，初地叫做欢喜地，话复次啊，善觉摩诃萨者，就系话初地欢喜地菩萨。初初咧，善觉中道发生嘅妙理，咁啊，明白佢哋善觉菩萨，摩诃萨咧就系、是、大菩萨，以初地菩萨既然断无明，正发生啦，当然时时咧以个慈悲去度众生啦，向下咧系有文本证明嘅，不住平等位者呢一句咧系赞叹啊初地各种嘅德行。初地菩萨以呢个实相嘅智慧啊， 相照空有，而不住呢个空有而边所说嘅中道实相平等智慧，所以名为佢哋住平等慧。修行四念就念念不去心啊！呢两句经文咧就系解释初地菩萨度众生嗰种嘅慈悲。咁啊，修行四念念念不去心咧，呢两句亦都属于呢个方便智，以呢个方便嘅权巧咧来到去教人念念都不离啊！乜嘢咧？修呢个四念法。四事法咧就系布施、爱与利行啊，就同时以呢四种法咧来到去摄演呢个布施，去摄化呢个贫穷嘅众生啊，令佢咧信法。以呢个爱语咁啊，摄化嗰一种咧，即系咧中意听好说话嘅人啊。以呢个利行啊，即是利益众生之行而化这个有信仰的众生，以这个同事的身份来安慰他，好像观音菩萨应以男身不道者，现个男子身应以这个女子身不道者，他们现一个女子身，既然现一个同类身，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共事，咁你有機會同佢説法嚟到教化佢，咁啊菩薩以此四種法念念都不忘去化度眾生，所以佢就修行四事念念不去心。